订上以后得到的是提货券啊，什么时候想吃了，您可以按提货券上的电话打一下，然后随即就会把东西送到您家，非常方便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物双十二购物节来了，微商城广播热卖品低至五折，每天九款潜力爆品限时秒杀，微商城好物更是全场九折，赶快打开微信搜索北广购物，进入微商城进行订购吧。活动时间12月1号至12月12号，超多惊喜福利，抢就完了。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 大家好，我是李红。 又到了我们的双十二特别节目的时间了。这个双十一已经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了，双十二我相信能给大家更多的惊喜。 这今天呢，双十二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一个明星产品——路易麦卡尔的干红葡萄酒。大家买干红葡萄酒啊，其实在咱们平台呢选择特别特别的多， 是， 但是这葡萄酒不比呀，确实是不行。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正经的这比出来的法国红葡萄酒。俗话说啊，结合不下雨，百里不通风，地点往往对产品的风味呢产生了巨大不可磨灭的影响。所以说法国的红酒呢，确实要比其他各个国家的这个红酒啊要好得多， 是 啊，毕竟人有这么多年的历史嘛。但是您要说红酒，首先朗多克法定产区是法国红酒当中比出来的，哎，就这块地儿比较好，所以它被誉为呢葡萄酒的这么一个家园。另外啊，好的产区还得比，所以说呢，这一块地儿的葡萄酒和另外一块地儿的葡萄酒，哎，也不一样。今天咱们说的就是法国这个核心产区里边的核心产区，它的名字叫做科比埃。这个产区呢，它是呈一四边形，覆盖了从卡尔卡松古堡到这个卡特古岛屿，从比利牛斯山第一山路到黑山山脚下。科比埃藏在当地的语言当中是指地中海灌木丛覆盖的石灰岩丘陵和山地。 对， 人家这科比埃产区就是相当于红酒当中这核心地段，它产出的这个红葡萄酒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呢受到了很多当地人的认可。科比埃呢成为了这个朗多克这产区的法定产区，也就是说全世界每年就产这么多红葡萄酒。这个红葡萄酒当中还有一波是 AOC 级别的，这 AOC 级别里边再拔将军啊，再挑出好的来，大多数你一看都产自这个朗多克地区。这科比埃又是这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您想想这个酒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 是，葡萄酒哪来的？可能咱们中国酿酒叫酒厂，但是咱们酿红酒其实也是讲究酒庄的，那国外啊，那个葡萄酒的来源那一块呢，更是讲究说挑这个酒庄，这咱们一说红酒也好，洋酒也好，就人家看的是什么？看的是哪一庄的啊？而且呢，这庄里面甚至说都已经是考虑到是哪一批的、哪一桶的，人家都有区分的。 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的名庄酒，同时呢，每一批全是用采用这个橡木桶去进行储存的，所以您喝这个酒的时候呢，是有巧克力和果香味的， 哎， 特别适合大家去进行饮用。而且啊，我还听说这个酒和平常咱们去卖的普通红葡萄酒还有一点区别，因为它是高度酒。 哎、 是吧？ 这个就很不一样了哈、 嗯。 以往北广购物节目当中，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推荐的红酒啊，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哈、啊？就基本度数都是12.5到13度居多， 嗯 啊，这也是世界上主流红酒的普遍度数。 嗯， 但是今天这款酒的度数达到了15度，啊，您可能觉得说2度的差距嘛， 嗯 啊，但是这在红酒世界中已经是非常罕见了。 嗯， 那 我们讲讲为什么差这2度呢？ 是的，那我们要说说，先说说葡萄酒里酒精的来源啊。那主要是葡萄的果实的糖分加酵母啊。如果说葡萄生长在炎热的地方呢，在炎热的气候条件下，光照充足，光合作用强烈，致使葡萄的这个成熟度高，糖分也越高啊。这个就像热带地区的水果呀，新疆地区的哈密瓜呀等等哈、啊，都是比较甜的。而高糖分的葡萄果实酿出来的酒的酒精度自然就偏高。啊，那为什么高度数红酒稀缺呢？就是因为这些糖分高、成熟过快的葡萄，就是熟透了以后啊，往那儿一放，摘下来一放，不管它2天，自己就出现问题了啊、 嗯， 就容易受到大自然的这个威胁。好的葡萄产量少，所以说就稀缺了。 嗯、所以说呢，这个红葡萄酒当中的这个高度数红葡萄酒， 嗯， 更少。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么一款，来自于法国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产区科比埃的这么一款红葡萄酒。 是， 另外它还是15度的高度数葡萄酒。 嗯， 您喝的时候可能会有一感觉不一样啊，它更纯，而且呢稍微带一点烈性。但是这样的红葡萄酒您放在家里边，无论是放个5年10年，拿出来以后宴请，或者说咱们就是赶着这过年过节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红酒，有说头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还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嗯，是的啊，路易麦卡尔干红核心产区干红给您带来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瓶，就是主品6瓶，赠品6瓶，平时的北广售价是399元，今天的双十二首先给您一个特别的价格啊，就是351元，您就能带走这12瓶，2单的话给您339。同时我们要告诉您的是，如果您在节目里拨打电话啊，我们给您一个数字，就是120组，我们有120组的特别供应，就是什么呢，双十二的特别加赠，您这12瓶不仅能拿回家，您现在拨打电话啊，前120组，我们再给您送上一模一样的6瓶，就是18瓶。 等于说，您现在拨打电话的话，如果是前120名之内351块钱， 嗯， 拿走18瓶红酒， 是的， 2单339，但是再多， 嗯， 可就没有了。您说我一下订3组、订4组， 更多买多折扣，到最后几块钱， 对， 不可能、 嗯，给其他人留点机会， 对， 是吧？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电话， 400-015-5151，400-015-5151，这个性价比属实是高，主要是又赠了6瓶，这一下性价比就拉高了哈。 嗯，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不仅是法国的知名产区、 嗯、 啊。知名的这个核心的地方，科比埃的红酒，它还是名庄的。 嗯， 还有一点就是每瓶酒必须保证是原瓶原装。 是的啊，它不是国内灌装的啊。我们可以跟您保证的是，在咱这儿买到的这个红酒啊，跟您在法国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每瓶酒呢都是有这个 AOP 级别的认证的。 嗯，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葡萄酒就是来自于法国的这个核心产区科比埃地区的原产地的名庄给大家做的这个葡萄酒。 嗯， 而且呢是 AOP 级别 ，AOP 级别就是当地享用的级别，就是白嘴喝的。级别啊， 没错， 只要喝这个红酒，您就能体会到什么叫正宗的旧世纪的法国红酒是什么味儿。第一，没有那么酸涩；第二，刚才我们提到了它是高度数的红酒嘛，15度嘛， 嗯， 这15度的红酒喝起来特别的醇厚。 哎， 有时候咱们喝白酒啊，叫什么入口柔一线喉， 是 啊，有那种辣一下的感觉。这个红酒您喝进去以后，能喝到，哎，这酒体怎么那么浓啊？ 嗯， 这就是高度数的红酒，同时也是正经的法国红酒才能体会到的，有果香，有巧克力香味，同时酒精度是15度，还能带给您微微的一点微醺感、 嗯、 啊。无论是这个男性还是女性，都能喝这款红酒，每瓶全是原瓶原装的，更何况今天的价格确实双十二啊，咱们是这下了血本了， 没错， 一共是18瓶，对吧？ 是。就是主品加赠品本来就是各6瓶啊，加起来12瓶了，双十二特别加赠哈、啊、再送6瓶， 每瓶 加 750毫升， 对啊，平时的北广售价是399，那今天我们的双十二特别的价格，一单给您打到351，